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一，农历10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三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新时代中非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时代榜样；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 李克强出席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第59届会议； 栗战书主持召开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6次委员长会议； 第三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韩正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我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3亿千瓦，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发布。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分别向第三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俄双方以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为主线，推动全面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新的丰硕成果。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方向，双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能源贸易逆势增长，顺利推进重大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合作新领域新方式。双方能源合作的显著成绩，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广阔发展潜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普京在贺信中表示，当前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作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俄中能源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跨境油气管道稳定运行，能源贸易稳步扩大，北极地区液化天然气开发及合作建设核电机组等一批重大项目顺利实施。希望双方企业加强对接，探讨能源信息化、绿色能源等合作新方向，为俄中能源合作注入新的内涵。 本台消息，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和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共同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 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今天将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幕，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亲手擘画中非合作蓝图，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毅力观，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时代榜样。总台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11月26号，由中国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17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仪式在埃塞俄比亚举行。中心总部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非洲疾病预防、监测和疫情应急反应速度，增强非洲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切实造福非洲人民。非盟委员会社会事务委员阿米拉。 And I had the pleasure. 我非常荣幸地作为中非合作的见证者，看到双方的合作日益加深，并且在卫生、社会发展等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你们不仅践行了对非洲的承诺，还成为了非洲最可靠的伙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向非洲53个国家和非盟提供了120批次的紧急抗疫物资援助，并积极同非洲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向17个非洲国家派出了抗疫医疗专家组或短期抗疫医疗队。目前，中国已累计向非方提供了近2亿剂新冠肺炎疫苗。中国企业也积极同非洲企业合作，联合生产疫苗。中非合作抗疫进一步加深了中非传统友谊。中国和非洲国家是患难之交，患难之交不能忘。2013年3月，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非洲。访非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为新时期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这一点绝不会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而发生变化。 2015年12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明确了中非合作五大支柱和十大合作计划。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提出六位一体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总体布局和中非合作八大行动。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北京峰会以来，新增对非直接投资累计超过了100亿美元，有力帮助了非方提升了工业化水平和出口创汇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拓展新兴的合作领域，其中啊，数字经济成为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亮点。 五十三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52国以及非盟委员会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在贸易往来方面，中国已经连续12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2020年，非洲开工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国企业实施的项目比超过30%。一个个数字诠释了全方位、宽领域、立体式的中非合作格局。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是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盛会，将为未来中非关系发展进一步规划方向。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并肩携手，坚定不移地深化传统友谊，坚定不移地推进互利合作，坚定不移地维护共同利益，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造福中非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办法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决策部署和证券法要求，总结试点经验，通过依法明确基本流程，严格限定适用范围，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实施，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执法效能，防范道德风险，实现良好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办法共21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内涵和适用原则；二是规定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基本流程；三是明确不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情形；四是明确承诺金的使用和管理方式；五是明确监督制约机制。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以视频方式出席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第59届会议并致辞。李克强表示，亚非法协作为万隆会议的硕果，是唯一横跨亚非的国际法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努力。占世界人口总量3/4的亚非国家，是坚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李克强提出5点建议：一是坚持主权平等，共同践行多边主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国际上的事情，应该大家共同商量着办。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28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21例，分别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20例，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例，分别为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2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各1例。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雪和寒潮预警，气温最大降幅可达12摄氏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夜间开始，黑龙江省东部自南向北将迎来降雪，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等地明天将迎来大到暴雪。降雪的同时，各地风力比较大，部分路段可能发生雪阻。铁路部门提前做好清冰雪准备，应对降雪天气影响。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哈尔滨站安检车间党总支书记魏书奇， 在车站旅客通道、室外台阶、进出站口、天桥站台等关键处所呢，也加强了清冰除雪工作，在关键地段铺设了防滑地毯，增设安全警示牌，在车站候车室和检票口设置了门帘、热风幕等设备设施，做好车站的防寒保暖工作。 明天凌晨到12月1日，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等地将迎来大到暴雪。为应对降雪降温天气，吉林白山集电能源公司集中调度优化机组运行，确保供热能力。公司副总经理陈鹏， 对现场进行隐患排查，确保冬季保供设备可靠稳定运行。来煤由原来的2万吨，现在已提升至13万吨。 今天起，河南迎来雨雪大风降温天气，西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此外，河南省继续发布大风黄色预警，阵风达到10到11级。河南省提前做好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工作。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张启军， 这次第二波的40000余件救灾物资主要发往七月份以来受灾严重的郑州、鹤壁、新乡等10个省辖市和支援示范区。 12月1日，中东部多地将迎今年下半年最冷早晨，合肥、武汉等地气温将首次跌至冰点或冰点以下。从今夜开始，江苏将迎来新一轮的大风降温天气，降温在8到10度左右。在苏州工业园区内，供电部门正在紧张地作业，更换园区内车房变电站已到使用期限的核心部件。国网江苏超高压公司苏州运维站车房运维班班长郭进超， 一旦当寒潮来临，负荷会突然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新更换的设备也能保证到时的一个用能的需求，线路的一个带电的能力要比以前增强了30%以上。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拜登政府可能于11月下旬宣布，美国政府官员将不出席北京冬奥会，以在不影响美国运动员的情况下，回应所谓中方侵犯人权的行为。个别西方国家称，正考虑是否一道发起抵制活动。对此，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北京冬奥会是全球冬奥运动员和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盛会，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一届成功精彩的奥运会需要的是冬奥大家庭的共同努力，而不取决于个别国家官员是否出席。我们希望个别国家摆正自己的位置。 汪文斌表示，根据奥运规则，各国政要出席奥运会是由本国奥委会来发出邀请。美国等个别国家一些人拿冬奥会做文章，将是否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决定同所谓人权问题挂钩，实质是打着人权旗号进行抹黑炒作，将体育政治化。这明显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特别是体育运动政治中立的原则，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更是背道而驰。这注定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全国新闻联播关注国际资讯。 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短短数日就已传至包括欧亚非大洋及北美多个大洲。为了防范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多国紧急取消航班，限制旅客入境，升级防控措施。继以色列关闭边境后，日本也决定从30号起暂时禁止外国人入境。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8号，世卫组织指出，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有几处突变，可能对其传播能力和致病程度产生影响，但目前尚不清楚奥密克戎毒株是否比其他变异株更具传染性，以及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预计还需要几天到几周的时间来了解其致病程度。截至目前，光是欧洲就已经有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6个国家出现了确诊病例，其中荷兰的情况似乎更令人担忧。当地时间26号，两架从南非飞往荷兰的航班在阿姆斯特丹降落后，机上已有61人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感染奥密克戎的人数多达13人。由于检测仍在持续，预计还会有更多新变种的感染者被发现。此外，法国、捷克等国也报告了奥密克戎的疑似病例。除了欧洲外，亚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北美洲都出现了奥密克戎的踪影。为了防范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英国的英格兰地区将从当地时间的11月30号起恢复7月取消的强制口罩令。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政府宣布将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成为了全球首个因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封锁国境的国家。另据最新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在29号宣布，从30号零时起，原则上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日本。从当地时间29号开始，美国将限制南非等8国人员入境。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 奥密克戎毒株的突变特征表明它的传播能力很强，还可能逃避免疫保护。 福奇同时强调，奥密克戎毒株逃避免疫保护并不一定会发生，但人们需要做好准备，而疫苗仍是控制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 最后播送简讯。经历5个多月停滞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29号将举行新一轮谈判。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伊朗政府有较强意愿通过谈判减缓西方制裁对伊经济的影响，但由于伊朗与美国在解除制裁、核查等一些关键问题上仍存较大矛盾，此轮谈判前景并不乐观。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28号表示，俄罗斯不会攻击任何国家，有关俄罗斯可能发动侵略的指控毫无根据。这一表态是针对乌克兰方面做出的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曾表示，乌克兰不打算在东部的顿巴斯采取军事行动，但俄罗斯总统也必须公开声明，俄不会全面入侵乌克兰。 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从30号起不再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成为一个新诞生的共和国。巴巴多斯面积大约430平方公里，人口约28.8万，17世纪初期被英国占领，1966年11月30日独立，并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受投资者对主要产油国减产预期升温、市场逢低买入操作增多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上周末经历暴跌后，29号显著反弹。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尹静、吴京、张明浩，主播张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You're stealing my heart away. You're stealing my heart away. You're